第二十五集，救护车呼啸着从城里穿过，迎着上班的车流，直接从车辆较少的出城方向逆行而来。C 大附院大门口的巷子里，急诊科执勤的保安听见救护车的声音，迅速地清理出门口的位置，让救护车顺利停靠在急诊大楼前。车停稳了，出诊的医生跳下来，打开后面的车门，一辆担架车就从救护车上推了下来，从楼梯旁边的斜坡急冲冲往急诊科大厅推去。听到动静，喧闹拥挤的急诊科候诊区里，人们纷纷让路侧目，一边猜测着怎么回事，一边躲得远远的，怕被这匆忙动静撞到。 既往癫痫一直控制不好，今天发作持续两个小时了，家属看脸色不对打到药里了。 救护车的接诊医生和赵斌匆忙交接， 车上氧饱和度就不行，80%多。 赵斌点头示意知道了，转头给病人查体。病人躺在床上，眼睛紧闭着，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异常，但他的双上肢屈屈握拳紧压在胸口，双下肢伸得笔直，嘴唇颜色略微发干。赵斌拍着他的肩膀大声呼叫病人名字，没有收到任何反应，随即检查瞳孔，双侧瞳孔等大等圆，直径3毫米左右，对光反射灵敏。他试着掰了一下下颌，病人牙关紧闭，完全没办法掰开，戴着手套的手拉开下唇，意外地看到了齿缝中的渗血。 口腔有咬伤，咬肌张力太高了，口腔打不开，没办法查看清创。 赵斌对着护士吼， 叫家属过来，氧饱和度维持不了，肯定要切开，现在赶紧测生命体征，瘀伤通道，静脉泵准备拿过来，我马上打电话请神经内科会诊。 这边话说着，那边护士报告他血氧饱和度在下降， 止氧仪现在73%了。赵医生， 要考虑的是手咬上出血误吸了。 赵斌往门口看，病人的父母站在外面紧张地相互扶持着，他对着夫妇俩大声说， 氧饱和度维持不住，病人估计是咬到舌头了，里面血块把气管堵住了，进不了气，他现在牙咬得死死的，我们气管也插不进去，要保命现在马上做气管切开。 切开是切哪儿啊？ 病人的父亲哆嗦着声音问。赵斌在脖子上比了比， 切这里，切开气管，把一根管子插在这里，让他肺里能进气，这样才能保命。 看着两人对望着发抖，就是不说话，他对家属也吼了， 马上做决定，不切就等死，切开才能有保命的希望。 不能先打药，把他这个先停下来吗？ 家属结结巴巴地问。赵斌耐着性子继续吼， 你都发作两个小时了，现在一直要下去能不能停是一回事，要下去可能造成呼吸抑制，懂不懂啊？ 以前他每次发作也是一两个小时，这回是他脸色都变了。 母亲在旁边念叨着，听到要切开气管，他吓得脸发白， 氧饱和度还在下降，再不通气连命都保不住。 赵斌一阵头痛，他最怕遇到这种犹豫不决的家属，病人的父亲还在犹豫， 老人跟我们说这切开就活不了多久了， 到底切不切，救不救命。 赵斌暴躁地吼，外面有好事的人往抢救室看，护士长听到动静赶紧来把围观的好事者拉走回等待区或者病房。急诊科来往的人很多，抢救室设的位置也不太私密，来往总有人忍不住往里面看医生是怎么抢救的，看不懂什么也忍不住指指点点， 怎么看医生都不太紧张呢。 切吧切吧， 父亲眼泪都掉下来了， 他活得了几天就算几天吧。 推急诊手术室，气管切开的包拿来。 赵斌帮着护士飞速地转移病床去手术室做切开，那边住院总也过来看是否需要帮忙。新换的住院总没有周路那时候麻利，在手术室门口还能听见赵斌对着他吼， 打电话请神经内科，用什么地气判本巴比妥，直接泵米达唑仑和丙泊酚。 床旁气管切开是个小手术，很快赵斌就出来了，病人带着气管切开的口子从手术室推进急诊观察病房，接上氧气管，心电监护上的氧饱和度已经上来了，维持在98%到99%，但病人的强直状态还没有停止。赵斌当然知道不可能这么快就好转，他转头问新的急诊科住院总谢晓东， 是那老总电话打了吗？ 谢晓东点头， 打了，估计这会儿已经在问家属情况了吧。 谢晓东是今年新上任的住院总，人其实算比较能干的，比起周路稍微差了点，又因为是个男医生，赵斌说话格外不客气。 估计再问，你刚才又没出去给人家指路，别人怎么知道谁是家属？ 谢晓东人倒是皮实经骂，这会儿还能笑着对赵斌说， 护士在外面呢，护士长看到了肯定会给他指。 赵斌白了他一眼， 你跟着听听，重新学习一下电旋持续状态怎么处理。 赵斌说着往办公室走，果然看见神经内科的住院总医师陈帅站在过道和病人父母交谈。 陈总，进来说。 谢晓东做事不算麻利，为人却不错，带着陈帅和病人家属进了办公室，给陈帅拿了一张椅子来。 坐着说吧。 说完又给病人家属也搬了椅子，三个人坐下，赵斌坐旁边打开电脑边听边写。谢晓东怕赵斌吼，不敢站着不做事，外面一喊他就溜出去了。 我刚才问了一下病史，病人发病有10年了，都是这样全面强直阵乱发作，小时候发病可能时间不长，几分钟就过去了，他们也就没处理过，没带孩子看过病。这孩子从小就有脑瘫，估计是大脑发育异常造成这个癫痫发作，孩子没有治疗，癫痫发作就越来越频繁，当地县医院用了什么药以后发作减少了，但偶尔发作一次持续的时间就很长，因为他们觉得反正都能醒过来就没再管。县里的医生说， 病人父亲插话， 他治不好的，他已经都是傻子了，我们再治又会有什么结果呢？我们现在打工的钱寄回去给家里老二，其余的全都用他身上了，因为他这个样子老年人也不敢照顾他，我们出来打工就只好把他带上。县里给你开的药你今天带了吗？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，陈帅又问，病情处理要紧，暂时没有人想听病人家属的心酸。 带来的，带来的。 病人母亲拿出一个瓶子，上面也没有标签，倒出来的药片是最普通不过的圆形小片，谁也看不出来是什么。 估计是苯妥英钠吧。 陈帅一脸无语。 县里的医院大多数都用这个，作为癫痫经典老药，也算是能对症。 叹了口气，他又说， 不过那都不是重点了，现在的问题是这孩子病得很重，你们要有准备，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首先第一点，病人持续状态不能停下来，脑水肿出现，癫痫发作停止了仍然意识障碍，甚至成为植物人。第二点，病人可能已经有误吸了，就是口腔里的东西吸到肺里了，这样就会造成肺炎，肺上的感染很重，可能因为感染会出现呼吸衰竭，必须要呼吸机维持。第三，长时间卧床压疮，这些都是问题，这些所有的问题对你们经济压力都不小，而且还可能会致命。 陈帅讲完这些，夫妇两个都是木木的，没有什么反应，似乎还在消化这些信息。赵斌让病人家属回去陪病人，他和陈帅写的写病历，写的写会诊。等他回诊室的时候，听见病人母亲在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哭泣。 不切开，让他就这么死了多好啊。 同学们，来，准备。 摄影师举起手来，示意所有人看相机。 一二三， 临床医学5年制的全班同学加辅导员、院领导、校领导一起喊着茄子。